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我是梁东，对面的依然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 梁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谢谢徐老师光临哈。那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素问·易法方宜论篇》的第十二，就讲到中央者，用了一个小时呢，大概讲了20个字左右，讲到了故其病多痿厥寒热。 这个推而广之来讲，我们中国叫中国，其实呢就是说中国人容易得的病跟这都有关系。 对 啊，因为这个古代的中呢是指中原地区，然后向四周这个发展。而且我们现在现代社会人是不是也有个问题叫食杂而不劳呢？ 对， 是吧？ 很典型嘛， 古代人是渔樵耕读都要去动的。 对， 我们现在基本上往那儿一坐， 几个地铁就算劳动量很大了。 而且古代呢，把这种光动脑子不动手的人，得的病叫虚劳，是吧？ 耗脑油太多。 哎，就是说你看他没动吧，他也很辛苦，他那儿动脑子。 嗯， 在家现在电脑一普及，大家盯着电脑屏幕在那儿打游戏、写文章啊，看股市的起伏跌宕。 嗯， 其实也都在劳。但是那种劳叫虚劳，那种劳耗伤的就不是人的这种后天之气，它耗的是先天的元气。 对， 所以很伤神。 嗯 啊，也很多人说我这盯着电脑屏幕以后一天到晚很累哦，包括现在还有人就是退休在家没无所事事就看个电视，其实那也是在虚劳。 嗯， 什么叫虚劳？电视里人哭他也跟着哭，电视人笑他也跟着笑，就沉浸在那种剧情里面，看起来没劳动，其实脑子里面劳动很多。所以现在人得这种痿厥寒热人也不在少数。 嗯，几乎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多多少少情况。 就上次我们说到了《伤寒杂病论》治疗这种寒热啊，伤寒寒热，张仲景呢撰写的这部《伤寒杂病论》，它里面有很多用的方言都是河南话。 河南 啊。啊，河南人说好不说好。 OK。 说对，中 对 啊，就是中国那个中， 对中， 他发四声中 ， 所以他说那个什么什么情况，贵之不重与之也，就是不好，所以带有了很多这个地域的特色，所以我们现在碰到这种外感病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因势利导啊，看他邪气从哪儿来，然后呢寒呢。用热，热呢用寒，然后给他呢分门别类的去治。我们都知道《伤寒杂病论》撰次的年代呢是在汉朝的末年，东汉末年，也就是三国的跟三国交界这一带。这时候呢人们的战乱比较平仍啊，就是曹操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啊。所以这种在战乱状态下呢，人们得的这种伤寒偏多。而到了人们生活比较富足了，就是到了清末或者清朝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就出现了热症比寒症多，所以诞生了另外一门学派呢，就是 温病学派。 人们就发现，同样这个人在发烧，你在用伤寒的那些热药，麻黄啊、附子啊、细辛啊、桂枝这些药，给那些人治病呢，你越治越坏。这时候就发现人们其实是营养过剩啊，外面的容易跟那个外面的这种温热邪气相感而得病，你再用那些热药的话等于是火上浇油，所以呢温病学派诞生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最富庶的这种江浙地区，江苏浙江嘛。 嗯， 你看温病学派出了几个大师，吴鞠通、叶天士、薛生白、薛雪，这些人都是在江南这一带出来的名医，他们用的这些用药都比较清灵啊，用药呢都偏凉啊，比如说啊，用一些连翘啊、桑叶啊、菊花啊这些药，所以你一定要判断出他受的是寒邪还是热邪，还有呢湿邪，所以你看，上次我们说的中央者，其地平以湿，什么叫湿邪？一个是外面空气潮湿，然后呢我们的处在这种地势又比较低下，湿性呢容易下流。这个湿邪就是我上次提到了，就是我们家洗碗池那些油腻啊， 就去不掉那种感觉。这种湿邪其实就是身体里面过多的营养物质、脂肪和蛋白质，那种没有很好的化掉，然后堵塞在你的身体的各个部位，造成那种黏腻和不爽的感觉。我们说呢，湿性重浊黏腻。很多人说我头不是疼，也不是痛，是什么？头重如裹，就好像我头上蒙着个东西那样不清楚。 嗯。 还有人早晨起来就是眼睛那吃么呼啊。 嗯。 就呼在眼睛上。我这个病人说，我每天早晨得拿清水洗我眼睛才能睁开。这是我说的江河湖海富营养化了，它渗出的东西都是这么黏这么腻。湿邪最大一个体现就在人的舌头上。早晨起来一伸舌苔，厚厚的一层，就相当于我们家洗碗池那边黏糊了一层那种东西。所以你看，自己身体不太劳动啊，然后呢再加上这种体内有这种湿气湿邪，在外面有点风吹草动，所以说预防各种流感，或者是预防这种现在所说的这种猪流感，最好的方法，你先把自己的里面内部环境给它清理了。即便是这样，就是说你受了外邪的感染得了，那么你也可能就是免疫力比较好，正气比较足，发烧三四天也就没事了，从此以后永久免疫啊，再也不得这个病了。所以这个痿厥寒热是我们现代人现在这个社会由于食杂而不劳啊，吃东西好，自己又四体不勤，不太劳动，容易得的这种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接着往下讲怎么去治。 对，今天呢他后面就有句话了，其次以导引按桥。 哎， 我这个读了跟您说上过课之后我就明白了，这个导引按桥一定是四个东西。 哎，没错，就是说怎么治。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以前学的东南西北人容易得什么病怎么治。 对， 东方的人吃鱼吃盐太多啊，鱼呢又鱼生火肉生痰啊，高蛋白营养的物质，这些人呢腠理比较疏松，多余的盐分呢或者这种热邪呢会从皮肤散出来，如果万一散的不太快的话呢，就在皮肤表面形成痈痒，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出脓头啊，出疖子，出火疖子。这时候呢你就切开引流排脓，把它那些热毒热邪脓血排出去就好了。 嗯， 这是东方的人。 嗯， 治医砭石。 嗯 啊，砭石啊，具体发音叫砭石。南方的人呢腠理疏松，湿气比较大啊，我们说容易得这种挛痹啊，就收缩的太厉害了，我们用微针啊，就是用针刺的方法。 或者用灸可以吗？ 没有啊， 啊，没有说的灸。 北方的人 啊， 吃乳食，居野处啊，天地必以长者也啊，气温比较低，就容易得脏寒而生满病，用的是灸啊，就是上次我们说那个艾灸的方法。西方的人呢，皮糙肉厚啊，容易得脏腑出现问题，我们治以毒药。就是我们现在吃的这些中药， 中药， 哎，毒药者已从西方来。那么说到了中间，中间这些人食杂而不劳出现的这种痿厥寒热怎么治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导引按桥。 嗯，所以很多朋友说这个中医看中医呢就一定是吃药，就是其实这不是这样的，是吧？ 中医治法有很多啊，我们说的医法方宜呢就是讲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对， 选择它最好的方法。 所以这个导引按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啊， 嗯， 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和徐文斌老师呢请教呢。导引按桥说的是中央者的人呢，由于啊食杂而不劳，所以呢其病多痿厥寒热。嗯，其次以导引按桥。导引按桥什么区别？ 哎，这就说起了那个导引的这个源流啊。 嗯， 就是庄子有一句话说，说古代有些人呢就学动物的一些姿势。啊，学狗熊学鸟啊，他说熊身鸟尽为兽而已， 就是有些人去模仿动物的一些特殊的姿势， 嗯， 去模仿他们那个做那种运动，他们这些干嘛呢？其实就是做导引。导引的目的是什么呢？让自己长寿。到了汉末呢，有个跟华佗跟张仲景同时代的也另外有个名医华佗。华佗你知道哪人吗？ 华佗，哎呦，安徽人吧？ 安徽人。 对，这两天咱不去安徽了吗？ 安徽亳州人。 对， 那个亳就是那个毫毛的毫， 嗯， 在那儿念亳州人。 我一直以为叫亳州。 安徽跟河南挨着的， 嗯 啊，就是淮河这边，河南淮河那边就是安徽， 嗯， 安徽呢一部分在江南，一部分在江北， 嗯， 你看合肥就在江北，黄山呢就在江南。 对， 华佗呢他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呢就是人体欲得劳动， 嗯， 就是说人你只要是活着的他就应该是动的，他要不动他不就死了吗？ 嗯， 就是变成僵死了。但他下面加了一句话叫什么，但不得使疾耳，就是说你不要动得过头，这就是符合人的这种天性啊。那么他又说句很著名的话，他说流水不腐， 这是对的，毛主席也说过 流水不腐。我们说这个江河湖海富营养化，其中有个特点就是河道的淤塞， 对， 壅滞是吧，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现在就是河水不清了，为什么？源头都给掐了， 嗯， 啊！我们现在定时放水，定时就完全违反了自然之道啊！前段七月份我们到浙江天目山采药嘛，路过杭州嘛，我们在杭州了坐了会儿船，我发现杭州的水明显比我几年前去清亮多了。当地人很自豪地说，我们是引的新安江的水，就是定期的。新安江啊，新安江上面就是千岛湖嘛。 对， 我们现在都知道那儿水很清， 嗯，农夫山泉。 他定时把那个新安江的水放到西湖来，然后呢定时再排走，所以它有源头活水，它就不会产生那种腐朽腐败啊，那种这个肮脏的东西。所以华佗说流水不腐，这个流水呢相当于人体什么，就是说人体的气血，气血流动起来它才不会产生壅塞或者是瘀滞，才不会在那儿就是产生那种腐败的东西，叫流水。 嗯， 另外一句话他说户枢不度，户枢，枢就是那个中枢神经那个枢，户是门， 嗯， 他说门的那个轴 啊就不会有那个虫子， 永远不会有虫子在那儿去就是啃它咬它， 对， 把它弄坏了。 嗯， 相反那个就是门扇啊， 对， 那个门扇可能被虫子蛀了，但是那个户枢永远不会被虫子蛀。为什么呢？因为你老在开门关门它老在动， 对， 是吧， 虫子被压死了， 虫子刚一探头被挤死了。 对啊， 所以华佗发明了一套导引之术， 就是传说中的五禽戏吗？ 就是五禽戏。 哦， 啊，这就是跟那个庄子说那个熊身鸟尽啊， 嗯。 你看五禽戏是模仿五种动物的姿势啊，或者那个行走的姿态去动啊，里面有五个鹿、熊、鹤，或者我们叫鸟，还有猿，还有一个什么？ 虎 啊， 对，因为呢以前我们看那个武打小说里面都有嘛，虎拳、鹤拳、形意拳，是不是就从这里画出来的呢？ 对对对，五禽戏呢就是说，据说那个华佗当年呢叫年且百岁犹有壮容，就是华佗活得快一百岁了还是跟那个青壮年的模样，如果不是被曹操给把他杀掉，那华佗很长寿一个人。 嗯， 但是华佗的弟子吴普，就华佗死后呢他也弟子们在，吴普就活到九十多岁，就用这套东西。他就另外又说，就说当你身体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出现这种哎我感觉不舒服也觉得要感冒的时候，你就按照这个五禽戏的这些动作比划一番，然后呢微微出点汗身体就好了，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导引的这个方法。后来所谓太极拳张三丰发明的，还有形意拳。形意拳呢 原来叫心意拳，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啊，它是相传是岳飞发明的，就是很隐蔽、很隐藏的流传在山西。山西人进山嘛，不是都有钱吗？ 嗯， 要请点什么看家护院的人。河北呢，有个人叫李洛能，就是河北人，他去山西呢，就到给人去当这个护院的师傅，就跟这个山西人学会了这套形意拳，回来以后呢，就发扬广大啊，就传播开来。这所有的这些学形意拳也好，或者是太极拳也好，它里面都保留了五禽戏的很多东西。你比如说白鹤亮翅、野马分鬃，是吧？ 白虎掏心， 哎，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跟华佗那儿学来的啊，或者再往前，就是从道家那儿 生物仿生学， 哎，传过来。就问题就来了， 嗯， 你为什么跟动物学？你是个人呢？你干嘛不练点现在广播体操？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你就 三二三四翻过来再来一次。 意思就是问，中国古代的这些所谓的内家拳，和现代的广播体操或者体操有什么区别？或者就问，导引，引的是什么？导的是什么？ 嗯，我觉得就是气嘛， 是吧？ 对，应该就是气嘛，对不对？ 高人，什么叫气？ 什么叫气呀？哎，这个问题呢，最近我还真有感触了，是吧？在缙云山待了几天下来之后呢，感受到了，哇，原来人真的身上是有气的。 嗯， 啊，静极而生动。 对，你站桩站的抖起来了。 对 呀、 啊， 抖起来了 啊，颤抖意思。 这个我呢，就是学医很多年呢，有一段时间就是。画个界吧，96年以前，谁跟我说气？ 嗯， 我说气是个概念。 嗯， 啊，就是好像我们用一加一等于二一样啊，我拿一二代表一种抽象的概念。 嗯， 我就否认气是一种客观存在。 对， 直到97年呢，我到美国讲学的时候碰到了我的一个恩人啊，周润峰老先生，他亲手用他的手治好了我的病，这就刚待会儿我们要讲按桥。他没用针，也没用药，就用他一双手， 葵花点穴手， 葵花点穴手，点的我疼的我那眼泪都哗哗的流。 嗯， 男人不是哭啊，男人是气。 嗯， 你知道哭和气有什么区别？ 对，哭得气，你跟肺和心有关是不是？ 哭是出声的 啊、 气不成声 啊， 气是干流泪不出声的。 易经里面一个气血连连嘛，就是、那个、 气血、杜鹃还提血。 对。 他还就是眼泪流的，但是呢，我心里特别高兴。为什么？我说这么多年来，终于有个人发现了我的问题，而且还在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在美国那会儿，我就感觉到什么叫气了，就是老先生手一碰我，我就知道触电的感觉，就那种感觉。更为奇妙是什么？周老先生给我点完穴以后，我的右脚就从涌泉穴那儿，第二天就开始长出那红疹。 哦， 然后呢，破了以后就流黄水，这就从无形到有形，我就知道这些东西原来都在我体内，然后被老先生这么给我 排出来了， 导引出来了。 嗯， 是吧？原来是都在我的胸啊、心口啊，在这个地方，老先生给我导引出来了。从97年以后，我才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气的。所以你很多人说不相信气，我说可以理解。我学中医那么多年，我才没碰到这个人之前，我还不知道什么。我跟周老先生的缘分结下来，你知道怎么结的？ 怎么结的？ 老先生每天早晨起来都在那儿练五禽戏。 练五禽戏哦。 对了。你们可以再检索一下中国很多失传的这些民间的功夫。八段锦、易筋经、太极拳、五禽戏，周润峰老先生都亲手整理，都形成书的。 嗯， 而且周老先生是天津的十大藏书家之一，那真是阅书阅人都无数。 所以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百度一下周润峰老先生。 周润峰的任呢，是任是盒子边一个念书的念。 嗯 啊，丰是丰收的丰 啊 啊。 就从这儿我跟老先生学了两套东西。 哎，那到底徐老师学了两套什么样的东西呢？啊，马上回来。 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刚才呢，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呢缠我们说了啊，他学了两套东西，到底学了两套什么东西呢？ 第一套就是我周老师传我一套五禽戏。 哦，您也会五禽戏啊？ 那是自然，那是当然。五禽戏跟周老师先生学的，而且周老先生告诉我，就说练哪一式容易通哪门的气，然后同时会造成什么样的副作用。 比如要举四举一例， 比如说啊，你练那个熊式， 嗯， 它强的是肾， 嗯， 它就容易伤心， 这肯定是水伤火嘛， 它容易造成在心下巨阙和膻中穴那儿造成一种淤结， 嗯， 而且你造成淤结以后你怎么化它？所以练五禽戏也不是随便练的，练太极拳我告诉你大家也不是随便练的。现在大家一说养生长寿，我就练太极拳。我说你要没有好的老师指点，别瞎练。这个练拳导引的是气。我刚才问了，不是设了个问，我说这个体操和我们练太极拳、五禽戏有什么区别？ 对， 体操用的是意，就后天那个意识。 对，抬左手抬右手 啊，对，动哪儿，动胳膊，动腿，是吧？用的是意，指挥的是什么呀？ 肌肉， 随意肌。我们身体还有不随意肌啊，特别是胃肠道，包括我们内脏，全是不随意肌。你怎么让它动？ 对 啊，你说胃蠕动，心跳慢点是吧？肛门排泄或者放个屁，它不听你的呀。 嗯， 它受谁指挥？它受另外一套系统指挥。那么你怎么去影响到那个系统，达到你的目的？这就是内家拳的功夫所在。 嗯， 为什么我们要学动物？动物是什么？浑然天成，不像我们这人后天意识有那么强，他也有意识，但是他保存他先天纯真的东西都比较多。你模仿他的形，你就会得到他的气，你得到他的气，你就会通到你那个神，然后间接会影响到你的内脏的运动。这就是我们练不同的形，虎形、熊形或者鹤形，会调不同的脏腑。 那你们练的时候真的是会在地上趴来趴去的吗？ 当然了。 哦呦， 当然了。 哦呦， 你比如说练元 啊， 我们说元心元意嘛 啊， 练元护的是心。大猩猩有个招牌动作， 捶胸顿足。 捶胸顿足，捶胸捶是哪个穴？ 膻中啊。 膻中穴。 对， 大猩猩学过中医吗？ 嗯， 没有吧。他先天的本能告诉他，他发怒不高兴生气时，他捶那儿他就舒服。那你跟大猩猩学了呢， 嗯， 你是不是心情不愉快不舒服的时候，你这么一做是不是你就舒服了呢？其实中医就是什么叫道法自然，就是把自然天赋你而又被你后天意识遗忘蒙蔽的东西又把它恢复出来。 哦，对。 所以老先生传我一套五禽戏，另外一传我一套就是他给我点穴治病那套方法，他叫怎么摸病气。 嗯， 摸病气啊。 怎么摸呢？ 就是拿手摸吗？ 是啊， 它前提是什么？ 你自己的手也有感觉，有气感是吧？ 你手上得热，得有气， 嗯， 是吧？这时候你摸肚子，寒热温凉， 嗯， 是吧？你有感觉。另外呢，你还能摸出那对那种邪气的感觉。我告诉你，邪气也有形状的，什么形状呢？有时候像个鱼，有时候像个蝌蚪， 是吗？ 而且它有眼睛， 是吗？ 哎，就是。它最毒的那个，就凝聚力最大的有一个点， 就是它的气眼。 哎，我们就叫眼。 哦， 我们就管它叫眼。就是你给一个人来了，你给他治病，你怎么办？ 找到他的气，病气的气眼。 你先问人家家庭承受能力，穷人还是富人？ 公费医疗还是自 费？公费医疗还是自费？到这儿全自费。为什么问啊？ 嗯， 不是钱的问题。穷人家里没多少钱，就希望什么？我不怕疼，你一次给我搞定。就像周老先生给我这一次给我搞定。富人呢？ 嗯， 身体比较弱，筋骨比较软， 你一次给人闹太疼了以后，除了那个病没治好还添病，慢慢的。所以给穷人治病，一下逮住那个眼，一下给他戳破。 怎么戳呢？ 用你点穴功夫好，你就用手，点穴功夫稍微弱点，你用针 啊， 唰一下扎开，剧痛但是四分五裂，那个邪气啊就做鸟兽散，一下就散开了。就像我第二天的反应，脚底头上生疮，脚底 流脓， 坏透了，哎，一下就散开了。如果是一个身子骨比较弱，你慢慢是吧，就是从先去其手足，然后呢去其胸腹，最后呢把它掐掉它的头颅，一点一点治。这就是摸病气然后治病气的一种方法。前提是什么？你要去练功夫，练到什么？通过导和引把你的气血疏通了，舒畅了，而且呢意到气到，你的意想把你的气引到哪儿，它就随你走。这就是沟通了自己先天和后天的这个心和意，这时候你才能做一个合格的医生。所以周老先生教我的时候，他说过，我问过老先生，我说我什么时候能给人看病，当时我已经是大夫了，老先生说2年，你按我的方法去练2年。97年教的我，我99年开的我这个厚朴中医研究所，我才出山给人看病，我真是苦苦的这么练2年。 所以 才出来。 所以这个徐老师呢把自己的这个真实的经历跟大家分享，说明一个东西，就是导引术呢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儿。不要看着好像是一个按摩师是吧，很多小女孩觉得我是摁脚的，其实她不知道那里面功夫大了。 她除了治不好别人病吧， 还把病都带自己身上，是吧？ 自己身上。上个礼拜一嘛，上个礼拜一我是连续看了4天半的病，就从头一周礼拜四下午看到礼拜一下午，天天的，现在病人排特别多。看到倒数第三个的时候，是我的一个患僵直性脊柱炎的病人，那个人寒啊，就寒入骨髓，就是得这种什么脊髓的问题、白血病的问题啊，什么骨头坏死，都是寒入骨髓，小脑萎缩。我给他已经是调理了这么3-4次了，就是症状一步一步在好转。当时我带一个学生，我们后部仪器的学员嘛，我就告诉他，我说他的主要他那个邪气聚在哪儿？聚在他的肝下，就是右侧右胁下，而且他有一个点是巨寒的， 那一摁就很疼喽。 哎，那疼那就是惨叫，恨不得把我们家房顶都掀翻。 拖鞋咬烂。 我当时就告诉他那个点在哪儿。我那个学生啊，就是刚开始学中医嘛，后部仪器的学员，他呢看另外一个病人的时候，那个人也是寒症，他就用手摸了一下，摸完以后他大拇指疼了有10分钟，他就有点警惕了。等到下午倒数第三个病人看的时候，我说他那个寒那点在这儿，我给他指，他就不敢摸，他拿手背碰了一下，就我有点不高兴，我就特意的我又摁了一下，我说在这儿呢。摁完了以后，你猜我怎么着？ 你当时就打喷嚏了吧？ 中招了，当时就开始打喷嚏，然后就鼻涕啪啪啪流鼻涕，流了大概有20分钟。 说明你还是敏感的。 不是，我当时动心了。 哎呦，长得很漂亮吗？ 什么男的？ 那为什么你动心呢？ 就是当时我的学生不摸 哦， 而我又特别想让他摸，告诉他在哪儿的时候，就是有点动心 哦。 人一动情啊，不管你动情绪、动感情， 心神外遇， 心神一动就容易中招。你要是说医者医也，我告诉你这个病在哪儿啊，我这么理性的治他，你的门户没开。当时我有点动情绪， 这是佛家讲的猪肉皆苦，猪肉皆苦。 打喷嚏，我的学生说：“哎呀，真不敢相信，真是。”我说：“你不敢相信。”我说：“我碰到这事儿多了。” 所以这人家说是病毒性感冒啊，或者什么，其实不是的，很多东西都可以传过来的，病气可以相传。 气氛， 对，罗曼蒂克的气氛， 哎，对吧？ 可以传染人的 嘛？气沉沉是吧？杀气腾腾啊。阴气逼人，这都是一种人啊。上帝造人或者是自然造人，人是其实每个人都生而神灵，后来都被蒙蔽了。这就我说这个导引，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气，你感觉不到病人的邪气，你手比病人肚子还凉，你还摸什么邪气？ 病人给你治病吧， 病人给你暖和过来了。所以这个导引按桥呢，就是说第一步要先练的把自己的气 变得足，然后呢， 嗯、 通过导和引， 嗯，顺着经络是吧？ 把它引到有病的地方，或者引到他该去的地方。 把那个气啊， 哎，什么？我们为什么叫五禽戏呢？它分别对应不同的五脏，然后呢，比如说你哪个脏有病，你就把它气引到那一脏去治他那个病。人的得病就是说，你的神明对你的身体的某个脏腑忽略了。没关注到他那儿， 嗯， 你呢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呢，你就慢慢的把他的气血引到那个地方，所以很多人被我们治疗完以后呢，突然不觉得自个儿有胃病，突然觉得胃疼了， 关注了吗？ 关注了，气血过去了。上周上上周我还治了一个病人， 到底徐老师治了一个什么样的病人呢？对不起，各位听众朋友，实在没有办法啊，稍事休息啊，马上回来。 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许文斌一起发现中医太美。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的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许文斌老师请教。刚才说到他治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病人呢？ 我治了一个就是极度抑郁症的一个病人， 这是一个常见病 啊，是位女性。她来到我这儿治呢，我就正规的就是按照这个针刺啊，服药，点穴，先点穴，疼的那个人就是痛不可忍。 嗯， 但是更可怕是什么？点穴针刺完了以后，我上午给他治，下午就给办公室打电话说疼的不行。我当时看病没有时间接他电话，我就让我的助手告诉他，我说没事，正常反应啊，忍一忍，喝点热水啊，热敷一下都行。但是这个人不停的打电话来。可见是实在疼得不行，我说那没办法，我说那你就去急诊室吧。 嗯， 人家还真去急诊室了。就是上周他回来复诊，就跟我描述他为什么去急诊室。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徐大夫，我生过孩子， 嗯， 这比生孩子都疼。”我说：“我没生过孩子，但我知道这有多疼。”他说：“我到了急诊室之前，我都吐了。我上午在找你看了病，下午疼，中午没吃饭，我到了那个下午把。”早晨吃的东西全吐了，到了医院以后，人家给我检查也没查出任何东西，就说急性肠胃炎，然后就看我肚皮上有个淤青，我说我看中医了，被中医摁的，人家查也没有什么肝没破裂，脾也没破裂， 嗯， 就给点药，止疼药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呢，他说我睡了一个这么十几年来的唯一的一个觉，就沉睡了。我说你疼成这样，为什么你又来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说，醒来以后，他说我告诉你，我在找你之前，我觉得自己就在梦中。经过这么一个巨疼的折腾，又吐，又疼以后呢，他觉得我醒过来了。 嗯， 这叫什么？导引。就把我，就是说他原来处于跟敌人的一个什么 焦灼之 焦灼僵持状态。反正呢，你再进一步，我就抑郁自杀，是吧？但是呢，我又没有能力把这个邪气敌人赶走。这时候呢，突然来了一个魂不讲理的徐大夫， 嗯， 放倒便按啊，放倒便刺，他就感觉到醒过来了。所以这叫什么？这其实我们就是在导引。按桥的基础上再加上针刺起到了这种作用。因为什么？他描述这所有的这一套东西都是在没吃药之前。 对， 还没来得及吃药吗？ 对，你刚才我们刚才讲的导引啊，导和引其实中间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吧。 哎，导呢我感觉呢就是咱们刚才讲的那个向心和逆心的问题。 对 啊，可能是从心从胸腹往四肢叫导。 嗯 啊，从四肢往回叫引， 嗯， 具体咱们可以再研究。 对， 但是古代人把五禽戏、太极拳、形意拳，所有这些中国的内家功叫导引。马王堆出土的其中有个帛画，就是在那个丝绸上描写的那个画，里面有各种人做导引的姿势。 嗯 啊，他就是说通过你摆出不同的形，能够影响到你的。气的流行，影响到你的气的流行以后呢，又会影响到你的心气。 嗯， 我给大家举，刚才说了，大猩猩有个 捶胸， 这个顿足呢，其实是狗熊那个姿势。 嗯， 顿足顿的是哪儿？不是脚掌，是脚后，脚后跟。 对，脚肿是吧？ 啊，肿，脚后跟属于哪？属于哪条筋？ 膀胱、 肾和膀胱。 对， 是吧？它是鼓舞人的一个肾精、肾气的。但是我们现在人呢，不是顿足，是什么？ 高跟足。 高跟欠足。 对， 他根本不把这个力顿到脚后跟上，他顿到脚掌上，他那脚后跟是支棱起来的， 对 啊，支起来的。所以现在人这个肾虚啊，就跟现在人调的形有关系啊。我们练功讲含胸拔背，现在人都是挺胸凹背啊，这种形调，这种形也就影响了他的气啊，进一步影响了他的神。还有一个姿势我跟大家讲，比如说你把两个手举起来， 嗯， 投降。 投降啊、哦、 啊，投降是什么姿势？ 投降实际上是把心经拉开了吧，有没有 放松了？ 对， 无所谓了。 就经常你看见有些人在那个办公室里面是吧，把脚翘在上面、 哎、 然后呢把手背的， 那是人最放松的。 对， 当人摆出投降的姿势的时候，他是最放松的。 嗯， 无所谓了。 对， 爱咋地咋地吧。 嗯， 但我们现在人有几个举这手的？ 对， 连睡觉都是不这么举手。你看小 baby 睡觉都是两个手扬起来， 对， 就是他的心经是打开的。 对， 你学这个姿势其实也是猿猴的一个姿势，是吧、 嗯、 心经从腋下出来，极泉穴到小拇指，这条经络不必堵塞的话，你是想得开的人。 想得开。 如果你这个束手而立，垂手而站啊，然后一说是是，你是一个心经闭锁的人。 所以向生活投降也是获得幸福的其中的法门，对吧？ 好多人放不下。 对， 就是不愿意投降啊，还在那儿较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 嗯， 有人说是撞南墙才回头，不见棺材不掉泪。我碰到好多人都是撞了南墙，觉得自个儿头还不够硬啊，往后退两步接着撞，见了棺材也不掉泪。 都是打魂斗罗打的呗。 啊，对对，这个 魂斗罗不就这样打的咯。 对啊，电子游戏嘛，就几条命嘛。 对啊， 其实人有几条命。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是相通的哈。这个古印度的瑜伽术啊，估计就是这样的一种导引术、 嗯、 是吧。 这个东方啊，很多东西相通的。 对， 我觉得这个瑜伽，我很多人说我去做什么运动，跑步呢还是什么游泳呢，我唯一不反对就是人练瑜伽。 嗯，但别太狠是吧， 也不要摆出太奇怪的姿势。 对、 哦、这个调形， 嗯， 先调形再调气，就是说你摆出这种形呢，你这个气血流通的就不一样。 对， 然后调完气以后呢，再调神调心。 对， 这就是我们就是内家道家内家功的跟体操的最根本的区别。 对， 它是放弃意识， 嗯， 回归本我神明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所以站桩的时候呢，很多人说我要蹲马步， 嗯 啊，说很多人说我一蹲马步觉得这个膝盖就发热啊，就觉得有力量。其实这个东西啊，违背天性自然，你老那么蹲马步的话呢，把膝盖就伤了。真正我们形意拳站桩是微微的屈，就把尾中啊微微的弯曲一下，就做出一个什么、 嗯、 就是跃跃欲试， 嗯， 但是还没试那个状态，就是蓄出一个能量想往起蹦，但是我没蹦。你试试你蹲马步，你负重可以，你能跃起来吗？就现在人都是追求什么好看。 那我们看那些武侠小说里面那些人练功都是蹲马步的。 哎，对呀、啊、这就是谎话重复一千遍然后就变成真理了。 哎，那些练功都不是这样的吗？ 不是，武术现在之所以变成了花拳绣腿，练武的人最后除了没练出功夫，反而练出一身伤病的原因就是什么？提高了观赏性，忽略了他本身气血流通的问题。 嗯， 所以老那么蹲马步位，而且蹲得很深，甚至上面还加点砖，拎桶水，最后全变成伤人了。 对，刚才我们讲到导引哈，那按桥有什么不一样呢？ 先要做导引。 对， 就是说把你气引到他该去的地方。我们就说到了这个穴位，大家记住，穴位是活的， 嗯， 绝对不是死的。为什么？ 因为它的气血流动的那个线也不一样，是吧？ 就是说这个地方有没有气是不一定的。有个穴位它叫你穴位，你取准了它那没有气，你捅过半天它也没用。 嗯， 是吧？说句最俗的话， 有个穴位是固定的， 只有一个穴位， 对吧？有个穴位是固定的， 对。 那你能不能让人产生那种高潮的感觉，跟那个你取穴没有关系，跟你能不能把气引到那儿有关系。 嗯，这个例子很生动活泼。 嗯，所以我们现在人取穴啊，都买张图啊，或者学跟老师学，就在那儿学。我说这叫什么？刻舟求剑。 对， 是吧？刻舟求剑讲的是什么道理？说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剑从船上掉到水里了，你当时应该怎么着？ 跳下去吗？ 就跟那个卧虎藏龙一样，跟章子怡一样，从山崖上跳下来就追那个剑去了。 对， 是吧？这叫正确反应。这哥们是什么？居欠其舟，就在船帮上刻个记号，等到了对岸了，从其所欠者入水求之。后来人家总结一句话叫：舟以行医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活乎？人的气是流动的， 嗯， 是吧？是在动的。 龙摆尾嘛，就像黄河一样嘛，是吧？ 你是按照那种有形的骨骼解剖的那种位置，肌肉的解剖来找那个穴，那叫死穴。 嗯， 人的穴是活的，是吧？所以呢，先导先引，把气引到那儿。刚才我说了，治疗小孩子是高烧，手脚冰凉，但是那儿又发着高烧，怎么办？先捋胳膊。把手捋热了，这叫什么？这就叫导引。然后呢，针刺再放血。如果你不先做导引，你干给人扎这个针，什么结果？扎不出血， 嗯， 扎烂了也没用。所以呢，影响人呢，先要动他的气，先要做导引。导引到了以后，气到了以后呢，你看我们就说做足底按摩，足底按摩还先让你先泡泡脚，对不对？ 对， 泡脚干嘛？ 把气引过来是吧？ 先让它热乎。是吧？然后呢，先捋捋腿， 嗯， 引下去，然后才按摩。这就是说，我的气，比如说那小女孩有气是对的，你的气如果不到的话，白干， 嗯， 是吧？就跟你按一个砖头按一个尸体没什么区别。真正给人治病是调动起人的气血和神明， 嗯， 是吧？ 让他自己解救自己。 对呀，我们现在老说是我给你治好病。扁鹊早就说了，鱼非能生死人，因其自当生鱼，使之起耳。我扶了他一把。所以这个按桥的功夫呢，其实是中医的，我个人认为啊，除了注油以外，最高境界是按桥。 有道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刚才呢，和徐老师呢聊到这个按桥之术啊，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我发现呢，有些奇人呢、啊，真的是帮你按几下之后呢，这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人们的心理啊，就是特别可悲， 嗯， 就是说你把这个医疗的程序搞得越复杂，花钱越多，他就觉得这么值， 嗯。 你几下把他病治好了， 他反而是，对，他是按劳动量来衡量的。 所以以前有个笑话嘛，就是说美国的一个真实故事，都不是笑话，说一个工厂什么管道什么就出问题了， 对， 后来请一个人来， 对，德国工程师嘛， 哎，人家来了以后就在某个地方给画条线，说啊、哎、打开这儿有问题，然后就解决了。最后干完活的人要支票，说是要$10,000。他说你就来这么一下画一道线就$10,000，太那什么了吧。他说画一道线值$1，知道在哪画线值$9,999。 嗯，知识的力量。 他 是吧， 那么多那么大一个工厂，那么多管道，他知道在哪画。 对。 是吧，这是一种，我说这个人真是高明，这是一种具有慧的人。 嗯， 是吧，他没有把所有管道都打开，他就知道哪出了问题。但是我们现在都什么，现在人啊，自个儿浅薄，把别人想的也很浅薄，他就看重什么那个质的劳动，他就没想到背后那个抽象的东西。所以现在你看，真正的高手，我们说不用针，不用药，就拿自己的手，就像我的老师给我治病一样，一下解决了。 你说得应该多付点钱，而不是少付点钱，是吧？他让你少受了痛苦，一把就解决了，是吧？ 对， 应该这样嘛。 所以我说，以后的医疗市场应该规定治某某病定个标准多少钱。 对， 低于这个标准给人治好的人，你还给人那么多钱，这样那些优秀的人才都能发扬起来。 嗯， 否则我们现在是，我曾经给人治一个过敏性鼻炎的人，我开了个中药，就几味药，最后抓一副药4.6毛，那病人急了，啊，我挂你这么贵的号，你怎么开的是这药？哼，我说你要吃药呢，想吃贵药，我可以给你开野山参， 嗯， 但是那东西啊，我知道它贵，它不是好药， 先烧成灰做药引。 这个，哎，你们知道这故事吧？ 你以前说过， 说过 啊哈。 他嫌那个药贱 啊， 但是他吃完以后好了，他就第二次他不是来看病，他就专程来感谢我 啊， 这就是人们的心理，人们的心理就把这东西搞得很复杂，然后呢觉得这样才就是说这么没治好病，他也觉得我哎值了， 嗯， 就像现在孩子发烧，我送到某某地方，我挂吊瓶输液，他就没好，我也认为这是对的， 就我还是有问题 啊。很多人说我得这病，我这县医院去了，省医院去了，北京医院我也去了，死了也就退了，死了也就认了，其实他不知道他治错了。 嗯， 这个导引按桥，我为什么说就是按桥是我认为最高级的治疗呢？ 嗯， 它比针、比艾灸、比毒药、比砭石都好。为什么？它用的是自己的气，它没有借助任何工具，他给你按，他给你瞧，然后把你病治好了，这叫以人治人呢。所以这种人是我个人认为是最高明的大夫，而且我接触的几位高手确实这方面真是非常的厉害。 嗯， 这按就是拿手按，瞧就是拿脚， 拿脚踩啊， 拿脚踩，就相当于我们现在都认为什么泰式按摩才有脚踩，我告诉你，中国人按摩就有，是吧？那次不是治疗你的什么？ 对呀，痛风吗？ 痛风，啪一脚给你踹好了。 对呀，我拿脚在我膝盖痛的那个地方踹一脚，他好了，哇，那真是很厉害。 第一，他脚上有气；第二，他知道往哪儿踹。 对， 貌似这么一简单的这么一个东西，其实是很贵的， 嗯， 是吧？ 我们稍微反思一下，我觉得呀，主要是以前呢，我们在活学活用马克思那个价值论的时候没学好。那个时候说，一个东西的价值来自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哎， 所以呢，我们老觉得呢，劳动的多的呢就多值点钱。谁知道现在比基尼啊比很多衣服都贵，它布料还少呢，对吧？因为你买比基尼不是买那块布，是买北京人遮不住的那一部分而已嘛，对吧？其实问题在这里，看问题啊要深刻深刻。 哎呦，你还记得我这政治背了就忘了，你还记得社会必要？其实你翻过头来就像反牛反刍一样， 对， 把我们中学学的好的东西，你现在回来咱们滋味，其实是对的。 学而时习之嘛，不亦乐乎嘛，是吧？ 啊，所以这个案，我给大家讲，这就涉及到一个力和气的问题。 嗯， 力和气的区别在哪？ 力和气的区别啊，就是你以前也说过，就是那个机械手按摩的那个按摩椅和那个人手按的是吧？ 对。 是吧？ 最简单一个例子，写硬笔书法和写毛笔字的区别。 对， 是吧？硬笔书法用的是力， 对， 写毛笔字的用的是气。 嗯， 如果这个施术的人就是这个医者手上没有气， 嗯， 他只能给你用力。力和气的区别在什么呢？力是简单而粗暴， 嗯， 而且短暂，而且他走的是直线， 嗯。 你想，人作为一个活人，他的气是什么？有起伏，有方向。甚至我们讲练功要讲练出那个蚕丝劲儿， 嗯， 是吧？这就是力和气的区别。如果人有气的话，他的渗透力、他的影响力，他会更强。如果光是个力的话呢，他就是什么表浅，而且不深入，而且给人带来有时候什么带来的是痛苦。所以很多人做完了所谓的那种机械式的按摩啊， 嗯， 什么做个按摩椅、闹个按摩床啊、闹个按摩棒， 嗯， 哼。弄完以后舒服吗？我心里说，这跟挨一顿打没什么区别。为什么呢？你要给人做治疗，你首先知道往哪儿，是吧？很多人知道，哎，我有阿是穴呀，我知道往哪儿了。OK， 你知道那个点，那么那个点有没有大小，有没有方向？ 嗯， 啊，这一点他你用那种机械式的东西就掌握不了。 嗯， 在美国呢，专门有这个整脊的医师，还有 chiropractor。 嗯， 他这就是帮你整你的脊柱调形，他有时候他没有力，他力不够，他怎么办？他就用一个那个 跟那个电熨斗是那么个东西， 对， 通上电， 咚咚咚咚咚咚咚 啊，就那么靠震动，那种东西呢，它解决痛苦快，带来痛苦更大，就是说它解决好一个问题，按倒葫芦又起了瓢，真正的帮人按的高手， 嗯， 就是活着的人， 嗯， 当然这今年去世了，就是双桥那老太太， 嗯， 也是我们河南人， 嗯， 为什么说我是河南人？我妈是山西人， 嗯， 我爸是河南人。我从小长在山西，现在以山西人自居嘛， 嗯， 但是我祖籍河南人。 晋玉啊，晋玉。 双桥老太太，她是祖传的这套功夫。你看那么瘦弱一个老太太，手上的不仅有力，而且有气，而且更可贵在哪儿？方向感。就是说你的这个脊柱啊骨头受伤以后，她能知道那个方向。你看我们现在医生接骨怎么接？ X 光下。X 光下在那儿接缝，这就想起来，我就想起来，就是很多人学钓鱼，就在那个钓钩那儿放一个探头， 对， 然后看那个鱼要喷钩 了， 喷一跳，这叫什么？这叫查，这叫用肉眼去查。 对， 真正钓鱼不用看，他用心去体会， 嗯， 啊，那鱼什么时候咬？他是在试探我这个绳呢，还是要吞？还是将吞未吞，他那会儿一起，这叫用心去体会， 嗯， 这叫试啊，视察的试。所以真正古代呢，接骨的那些中医的高手，根本就不用 X 光机， 嗯， 拿手一摸，然后一对一接。我最近知道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华堂这个老板日本人， 嗯， 他就晚上在浴室摔骨折了，当时就急诊，急诊呢他又。可能就是就近，也就是个小医院，来了一个，据说据他描述，他专门写了篇文章回忆，穿着就是不是像日本那么那笔挺干净的一个这么一个大夫，这个大夫没有 X 光机，拿手一摸，就给他接上，然后用这个小夹板固定，第二天不是天亮了吗？他就回日本了，回日本，日本的大夫在 X 光机下发现接的天衣无缝。他就惊叹中国这么一个脏兮兮的大夫居然有这么高的本事，他靠什么？我们现在说抽象思维能力，我们现在说要开发人的慧，其实这就是慧。所以当一个人他有力又有气，而且他有职业素养，所谓职业素养呢，就是说尽管你是个坏人，但是我是个医生，你现在是我的病人，他要用意， 嗯， 最高境界是什么？ 用神， 用心，用神，就是说我发自内心的爱我这个人， 嗯， 这四方面具备了，给人去治病，那就是治一个好一个。 所以我觉得中医应该收费很贵才对。 中医本来就是贵族医学，但是古代留下传统是叫穷人治病，富人还钱。因为什么？你给一个有钱的人治好了以后呢，他可以给你除你诊费以外的额外的，他会酬谢你， 嗯， 但是呢医生用这些钱免费给那些没有钱的人施药， 嗯， 这就是中医，等于说不能说是劫富济贫，他在里面起了一个什么？ 重新分配社会财富。 哎，重新分配，所以这样就是和谐社会的话，中医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这么一个缓冲地带。 嗯， 但是现在来讲呢，就是我说现在有些制度啊定的不好，他不承认医生的价值，他承认什么？CT 有价值，那个药有价值，不承认医生有价值， 逼着医生去干这种事儿吗？ 逼良为娼，逼着医生碰到一个病人，想到第一件事是什么？我怎么不出事儿，把你这个把我那个提纯最高的药开出去？这叫术不可不慎的。本来医生是一个人心善术，结果逼的现在什么？跟做贼似的。你说那么开药他，医生他心里会有自豪感，会有尊严？ 时间长了他就习惯了， 时间缓了就更堕落了。 对，就堕落了。 嗯， 好了，感谢大家。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偶尔传递一些信息给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的自我的保护啊。为人父母者不学医，是为不慈；为人子女者不学医，是为不孝啊。感谢徐老师， 再见，谢谢。